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也欢迎听友们还有网友们能够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跟交流了。那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来把耳朵要竖的直一点啊，要来赶紧去感受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第一小时这样的一个融合的爵士音乐单元，我们的 Fusion Jazz 这样的内容。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日本的音乐家，叫做松居庆子，他呢应该是归类为爵士乐钢琴家，而且融合了一些 New Age 的风格。那当然呢，他呢在美国呀、日本等地也都非常的红。那他也是连续曾经两年获得了当代的轻柔爵士最佳女作曲奖的这样一个得主。那当然呢，他的音乐当中是浓浓的一种中西合璧的味道。那到底是在日本更火一点，还是在美国更火一点，并不重要。那重要的就在于他会比较巧妙的把爵士音乐跟 New Age 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展现了自己一种独特的创作手法，还有他的优美的旋律，非常值得我们慢慢去品味一下。而下面时间继续来听他的音乐，刚刚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叫做 Triple Boat 之后，我们继续关注下面一首音乐作品 Sapphire， 来自于松居庆子。这里是节奏驾到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97.4 AJ Music Radio Raise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宋玉庆子带给我们的经典的爵士音乐作品，尤其是在融合爵士方面，他做到了我们最喜爱的一点，就是百听不厌。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稍后我们听到另外的一些来自于 TV Square 我非常喜爱的带有融合爵士风格更加现代感强一些的三首音乐作品，风之少年，一起来听。 对于这样的一段音乐，给我们感觉就是特别有一种在看日漫的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非常好的冲动和一种强的冲动和冲劲儿，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网球少年、足球少年、灌篮高手等等等等。这是来自于 T Square 他们的音乐作品，而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让我们分享带给我们的宝岛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喽。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您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T-Square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而这样的音乐作品叫做 Truth、能够让我们听到一些真相的存在。那当然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刚刚听过了有这个松居庆子还有 T-Square 他们的作品之后，这样的一种融合爵士呢，我们要先告一段落，而下面时间让我们要听听看那些能够带着我们去慢慢畅想一下思想的一些个带有人生的爵士音乐作品了。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歌单了解详情。 The Mojo Radio Gang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像这样的一种融合爵士有点意思啊。我们听到了这种欧洲的复古风情，来自于 Bajo Stella 带给我们的 All Night 以及金汤力。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是否能够想要去端起一杯小酒，调一杯鸡尾酒来自己喝一喝试试看呢？是不是？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钟到4点钟重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一起来进行交流。微信公众号可以查询歌单，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查询详情吧。 7.4. Here comes the beats. What they call a jumping move. You know what I mean by jumping move? Well, we just can't miss.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This is a real solid groove. Rhythm by the great. 这样的一首音乐还喜欢吗 All Night。 那么下面时间来让我们继续关注来自于 Kevin 带给我们的 Mighty Featuring JFTH，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当然除此之外还可以听到来自于 Kevin Place 带给我们的 Long Jigger 等等的好音乐，爵士融合就在这里了。 Spinning, you feel the rhythm going. Legs ain't got time to lay low. Your knees are bending, so it's time to get up and let go. Hey, mama, how's it going? Can't see your body moving. Don't be the party dying. Keep booty shaking, you know. Your head has no right to say no. Tonight it's ready, set, go. Baby, can you move it on the rhythm so we can get it within two rounds?Sound is ringing.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missing. Legs ain't got time to lay low. Your knees are bending, so it's time to get up and let go. Hey, brother, nice and steady. Put down your grip, you're ready. It's hot when things get messy. Keep booty shaking, you know. Your head has no right to say no. Tonight it's ready, set, go.Baby, can you move it on the rhythm so we can get it within two rounds? 1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What to do without you? What to do without you? What to do without you? What to do without you? What to do without you?

into my life, and the world never looks so bright. It's true, you bring out the best in me when you are around. Oh yeah, things keep getting better.That you'll be here beside me. It's you and all of the things you do that make it alright. Things keep getting better.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啦，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先生。那么今天呢要在这里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在本周以来的一些个热门的欧美单曲了。刚刚开场音乐来自于 Betty Who 带给我们的 All Things。 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另外一首非常这个受人关注啊，受人爱戴的好歌曲，尤其是呢这样的一种风格，我觉得可以戴上耳机感受一下电音的流行，感受一下副歌部分听了以后想要去跳起那第一时刻啊，跳要蹦迪的感觉，是不是？来，赶紧关注一下这样一首歌 Stay， 来自于 Matthew Hill featuring Eves 以及 Basti Blue。 爱，是否能够想要留在这样的电音当中呢？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呢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624即可，马上查询到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了。那么当然呢，今天我们还要再来预告一下啊，因为呢明天呢是6月25号，尤其是周一，咱们并没有节目直播，所以呢明天呢是一个大事情，因为明天我们要纪念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音乐人，一位艺术家，2009年6月25号离开这个世界的 Michael Jackson。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第三和第四小时里面，我们会分享接近两个小时的 Michael Jackson 的纪念特别混音大制作，所以说千万不要走开，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同样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搜索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即可。而下面的时间来听这样一首歌 Focus， 来自于 LEX。 Listening to Raisin Eggs 节奏驾到。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 LEX 带给我们的 Focus。 那像这样的一位歌手呢，他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位新兴歌手，他名字里面带有一个 X， 表示的是一种未知的神秘的感觉。那他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是比较低调又神秘的，而且呢又比较吸引人的关注。而且呢他曾经透露说自己是20多岁的样子，在媒体面前呢却又害怕啊透露太多，到底要做哪样啊，让我想起了 Sia 这样的一个头发始终挡着脸。但其实大家伙都知道 Sia 以前长什么样子哈，也许变了呢，是不是也没准儿啊。来听一首歌，来自于 Culture Kills featuring Halle Berry 带给我们的 Feel Again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ix 节奏驾到。 Maybe I've been down too long. Maybe I've been stuck inside the letters of a story that I got all wrong in my head, in my head. I was caught inside.To you, who inside, internalized, till I fell into you. I try to hide away inside the darkest place where you keep taking me high. I start to hesitate right where the light escapes, where you keep taking me 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啊，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吉利首款纯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刚刚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 Down Day Below 大菠萝和 Betty Hu 带给我们的 Higher。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0624，回复0624即可马上获得我们今天的歌曲列表。刚刚听过了来自于 Don Perignon， 不是 Don Diablo 啊，怎么是香槟王啊？来继续关注下面一首歌，这个下面一首歌呢叫做 You Should Talk。跟谁聊天很重要，聊天的对象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去选择一下。另外有些人真心是会聊天，有些人真心是不太会聊天，所以碰上一个会尬聊的那就可就糟糕了。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于 Fletcher 带给我们的 You Should Talk。 嘟嘟嘟嘟嘟嘟，When you cut me, I don't feel the pain. Never cared about you, that's what you're saying. Ain't that what you're saying, baby? If that's true, why am I still in your old shirt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what you're saying, baby. If I too, am I still in your old shirt, thinking about you, about you? Yeah, I heard what you were saying, baby. Yeah, you should talk. Yeah, you should talk. Heard you find somebody new. Talk， 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0624即可。下面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的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 Eve V featuring Seven 带给我们的 Beautiful Tonight， 美好的今天晚上。今晚如何美好要由你自己去创造一下了。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Baby you look beautiful tonight， I can see the fireTonight.Like a cherry bomb, I picked you up and drove you home. I wanna lose it all, and we can be misunderstood. Say I'm all you want. I'll spend the night, crash on your couch, and sing our favorite songs. Baby, you look beautiful. 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你听这全猫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A feeling you will never forget. 英美榜单，世界流行，致敬年代，且听今天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您正在收听 Raisin X 节奏驾到 The Best Choice. 这是来自于 Jamie Isaac 带给我们的 Wings， 很舒服的一段旋律。我们建议朋友们可以来戴着耳机，来给自己的心灵来一次释放，在空间当中来一次放飞。那么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Jessie J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首 Glory， 一起来听一下。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listening to Rage Max 节奏驾到。 It is weighing on my chest. We keep our bodies tied together to ignore what's coming next. I was driving hom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but I couldn't bring myself to say goodbye. I was driving hom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nd there's no good way. Yeah, there's no good way. I'm chasing fire. 是的，刚刚这样一首歌来自于 Jessie J 的 Glory， 以及来自于 Love 带给我们的 Chasing Fire，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常小航即可，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了哈。在微博里面可以发现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以及跟音乐相关的一些世界的发现。那当然呢，在这里还要跟朋友们再分享另外的一些好音乐咯，来自于 Landscape featuring Catherine Lesson 带给我们的 Drive With Me。 We'll find a Life with me， 和我一起去出海，但不是打鱼，而是去欣赏一段空间，一段在海面上面能够漂浮的质感。那么下面时间要跟朋友们来继续分享一些好音乐，同时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预告一下了，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我们的节奏驾到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婚姻单元，我们要跟您去分享一些关于致敬这两个字的意义所在。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来自于 DJ Evan Santana featuring Master Chick 带给我们的对于 Michael Jackson 他的各种各样著名音乐作品的致敬单元。那么从1958年的8月29号到2009年的6月25号，这样一位时代的巨星，这样一个时代的符号，可以说是记在了我们的心里当中。那我们明天呢，就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个第九年了。那也作为这样一次纪念，我们要放送这样一个特别的单元，希望您稍后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关注我。I'm the one, but I know we both were hella drunk, yeah. Was it all true, yeah? Tell me, was it all true, yeah? Girl, I believe in love attraction. The universe planned this to happen. Girl, you know you're lonely, yeah. Girl, you know I'm lonely. We're sitting in the dive bar off the sunset. Getting high off the lines of the silhouette. Drinking till we get in our feelings.Still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一个时代的巨星，一个时代的符号，那么也是影响了几代人的音乐天才。跟随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去追随他的音乐轨迹，也去纪念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人。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Earthbound。 What about killing fear? Is there a time? What about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said to your mind? Did you ever not notice all the blood you shed before? Did you ever not notice this crying earth as we become? 听耳边的音乐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两位 DJ 们，他们的这个可以说是大作哈，来自于 DJ Evan Santana featuring Master Chick 两位带给我们的一段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而真的混音都是基于来自于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 他的音乐作品而来的。那今天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些音乐带给您一些别样的感受，去回忆这样的一位音乐界当中的大师级的人物了。我们听过了 Earth Sound， 听过了 One More Chance， 听过了 Man in the Mirror 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 Human Nature 以及 You Rock My World 等等好音乐。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即可。 Bye. shake it, baby. Shake it, shake it, baby. Shake it, shake it, baby. One, two, three, baby. A, B, C, baby. Do, re, mi, baby. 来自于 MJ 的音乐 Michael Jackson， 他的音乐能够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在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我相信每个听友们在听过之后各有分辨哈。我们听过了 You Rock My World， Remember the Time I Want You Back， 当时是 Jackson 5时代的好音乐之后，那我们也听过了 ABC 这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音乐，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够错过像是 Dangerous， 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音乐内容。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aise the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今天我们来一起去聆听一下 Michael Jackson， 你喜爱他吗？你还记得他吗？ Liberian girl, you know that you came and you

最后来关注，著名电影导演阎纪洲于6月21号凌晨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在几十年的导演生涯中，阎老为我们留下了《英雄虎胆》《野火春风斗古城》《万水千山》等几十部经典电影。2012年，阎老获金鸡奖终身成就奖。2017年，再获第八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杰出贡献导演荣誉表彰。可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阎纪洲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刚刚是一首 Dangerous 以及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的 Hallelujah Tonight。 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想了解我们今天的音乐内容，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长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关键词歌单查询详情。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一下微博找到主持人长小航，跟我来进行沟通跟交流互动。但这里呢，我们要跟您去分享更多来自于 MJ Michael Jackson 他的音乐内容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超长的混音作品，希望你能够来 喜欢，来自于 DJ Evan Santana featuring Mason Jack 带给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的一个纪念混音。稍后正好为您送出 DJ 以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Rock With You 以及 Don't Stop。 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带给我们的 Rock With You 以及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还有是 Thriller 这样一首一些歌曲的内容的混音，来自于 DJ Evan Santana featuring Master Check 带给我们的作品的混音作品，来自于他们心中这样的一位具有极大分量的音乐人 Michael Jackson。 今天我们来去感受一下这样一位时代的符号带给我们怎样的一种音乐的轨迹，一起去追溯他的音乐了。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这里呢也要欢迎各位听友们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传奇的人物总会有传奇的音乐被人们所一直流传下去，而下面时间来继续分享更多的音乐和更多的音乐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更加有优质的音乐选择。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希望各位来锁定我们的节目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想要关注歌单的话呢，也很简单，马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0624，即可获得我们本周节目的音乐列表。送走在 The Jackson 5时代的 Shake Your Body 之后，我们迎来 Paul McCartney 和 Michael Jackson 他们的合作曲目 Say Say Say， 之后还会有来自于 Rockwell featuring Michael Jackson 的 Somebody's Watching Me。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希望各位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安排。 All I want is to be left alone in my average home. But why do I always feel 刚刚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The Jacksons 带给我们的 State of Shock， 而这个时间我们应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更多关于这 Michael Jackson 他的生命历程当中的音乐轨迹了。那么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没有时间聊很多，所以只能呢我们通过一篇微博公众号的图文的形式帮您去总结了一下 Michael Jackson 他整个一生以来的一个音乐过程。那如果说你想要看的话，很简单，马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直接回复一下关键字 MJ 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回复 MJ 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打头字母简写 MJ， 然后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进入我们这样的一个专题页面。来继续关注下面的音乐 PYT Pretty Young Thing 来自 Michael Jackson，而稍后还有来自他的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以及 Can You Feel It。 You're a vegetable. Ow!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eat It 来作为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时段的节目的一个 ending 的歌曲，而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要跟朋友们来换一种心情，换一种听感。经历了有三个时段的 MJ Michael Jackson 他的纪念的音乐婚姻之后呢，我们一会儿要来到另外的一种听感里边去，来欢迎一下 DJ Roland Wedden 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婚姻作品 Retrospective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那一会儿我们还会有另外的四首婚姻作品等待各位来聆听，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那如果没有听够的话呢，你也依然可以能够关注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呢，回复一下 MJ 两个英文字母，回复 MJ 大小写均可，无所谓，可以获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关于纪念 Michael Jackson 他的专题页面的所有内容。我们用音乐去回顾一下他的相关的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2018暑期艺术节将于7月5号拉开帷幕，持续到8月31号，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将上演76场精彩演出。每年暑假，中山公园音乐堂都会为市民带来打开艺术之门。作为京城青少年公益文化艺术项目，本次艺术节秉承高水准、低票价宗旨，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根据演出类型及特色，共分为名家名团、匠心经典、国乐瑰宝、紫禁城听戏等6大系列。在演出阵容上，包括北京交响乐团、中央芭蕾舞团、国家京剧院、中国杂技团等国家级院团，著名指挥家、二胡演奏家、琵琶、古筝演奏家都将鼎力加盟。除了演出，本次艺术节还将带来10场名家讲堂，内容从音乐、戏曲到影视、舞蹈、摄影、绘画等诸多领域，邀请大师名家参与，包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电影导演田壮壮等都将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讲座。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of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azorMi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9:36，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的，应该说是不到15分钟时间了。我们还应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样的一种电子音乐的一种个性，什么样的个性呢？今天我们的类型是 Progressive。那像今天这样的音乐来自于 Roland Weldon， 他带给我们的 Artist Retro's Doctor Ending Mix。什么叫做 Ending Mix？ 就是说他最后的一段的会议内容。那其实之前呢，我们也是播送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Artist Retro Spective， 他们的前面呢有三部作品了，这是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那耳边的音乐叫做 Nitra， 来自于 Anthem。那当然我们一会儿会听到来自 Aaron Scott 带给我们的 Prepad。当然我们还有更多的音乐选择，我们不只有 House 音乐，我们还有 Progressive。其实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听感还是相当多元化的哈，因为也听过了有 MJ 的致敬的部分，还有不同以往的音乐选择。其实总会听 House 音乐也会有一点小枯燥，那么今天我们就换一种听感咯。想查询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0624即可马上获得歌曲列表。 伴随音乐逐渐的把调门升高，我们会发现其实 progressive 音乐就是给到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在电子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听到一种积极和向上，其实呢这种听感呢在一般的 club 当中可能并不常见，所以说我们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在广播当中，在电波里面用音乐传递一下我们的精神，用音乐去传递一下你应该了解到的音乐语言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有时候听电子音乐听舞曲也能够让我们获得到更多的正能量。这里是节奏驾到，希望可以给到朋友们更多的音乐正能量，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钟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沟通交流互动。到这里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结束语了。是的，今天节目4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在这里也要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用我们魔力的音乐啊，用我们带有一种魔力的节奏啊，把我们能够聚合在一起，通过电波，通过 FM974 把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用这样的音乐互相感受，亲近彼此，感谢大家。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下面的能量音乐节目，当然我们一直来去期待一下每个周末的如期相见。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六中午12点见，拜拜。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